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舍屈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谛得己利，尽诸有劫，心得自在。其名曰阿若娇陈如摩诃迦摄优留频罗迦摄伽耶迦摄罗提迦摄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阿耨留陀羯宾罗娇梵波提离婆多不宁伽婆娑薄俱罗摩诃俱痴罗难陀酸陀罗难陀富流罗微多罗尼子须菩提阿难罗侯罗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等复有学无学二千人摩诃波奢波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俱罗侯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亦与眷属俱菩萨摩诃萨八万人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皆得陀罗尼拗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于诸佛所直众得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以持修身善入佛位通达大智道于彼岸名称普文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保长菩萨若王菩萨勇师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不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道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以是悉提援因与其眷属二万天子俱复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与其眷属万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三万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施气大梵光明大梵等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俱有八龙王难陀龙王不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等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有四紧拿罗王法紧拿罗王妙法紧拿罗王大法紧拿罗王持法紧拿罗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有四乾达婆王恶乾达婆王恶音乾达婆王美乾达婆王美音乾达婆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有四阿修罗王婆智阿修罗王拘罗牵陀阿修罗王毗摩遮多罗阿修罗王罗侯阿修罗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 有四迦楼罗王、大威德迦楼罗王、大新迦楼罗王、大满迦楼罗王、如意迦楼罗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区，韦提希子阿奢世王与若干百千眷属区，各礼佛足，退坐一面。以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以时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以是佛放眉间白毫上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眉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伽梨渣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及闻诸佛所说经法，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波涅盘者，复见诸佛波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以是弥勒菩萨作是念：今者世尊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睡？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以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咸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以是弥勒菩萨欲自决疑，又观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而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睡？神通之上，放大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悉见彼佛各界庄严。于是弥勒菩萨欲从宣此意，以偈问曰：文殊师利，道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花、旃檀香风悦可众心？以是因缘，地皆严正，而此世界六种震动，时四部众咸皆欢喜，身意快言，得未曾有，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金色，从阿鼻狱上至有顶，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趋， 善恶业缘，受报好丑，于此识见，又睹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出游远音，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梵音深妙，令人傲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喻照明佛法，开悟众生。若人遭苦，厌老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济。若人有福，曾供养佛，自求圣法，为说圆觉。若有佛子，修种种行，求无上位，为说正道，文殊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师及千亿事，如是众多，今当略说。我见彼土行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金刚珠珍、卢毗奢胜、宝色碾如，欢喜布施，回向佛道，愿得是圣，三界第一，诸佛所叹。或有菩萨驷马宝车，兰盾花盖，牵色布施，复见菩萨身欲手足及妻子施，求无上道。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因拗施语，求佛智慧，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便舍落土，宫殿神妾剃除须发，而披法服，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拗诵经典。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又见离欲，常处空闲，心修禅定，得五神通。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以千万计赞诸法王。复见菩萨自心自故，能问诸佛，闻色受持。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喻为众讲法，因拗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击法鼓。又见菩萨直言现默，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又见菩萨处林放光，制地狱苦，令入佛道。又见佛子未常睡眠，经行林中，勤求佛道。又见具戒威而无缺，正如宝珠，以求佛道。又见佛子住忍辱力，增上万人，恶骂捶打，皆悉能忍，以求佛道。又见菩萨离诸嬉笑及痴眷属，亲近智者，一心随乱，涉念山林，亿千万岁，以求佛道。或见菩萨傲善饮食百种汤药，施佛及僧，名衣上服，价值千万。或无价衣，施佛及僧，千万亿种旃檀宝舍，众妙卧具，施佛及僧，清净园林，花果茂盛，流泉浴池，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种种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或有菩萨说寂灭法，种种教召， 无数众生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异相，犹如虚空，又见佛子心无所着，以此妙慧求无上道，闻殊师利，又有菩萨佛灭道后供养舍利，又见佛子造诸塔庙无数行沙，严色各界宝塔高庙五千由巡，众广净等二千由巡，一一塔庙各千藏幡，诸郊路万宝灵和鸣，诸天龙神人及非人香花伎乐常以供养，文殊师利诸佛子等为供舍利，严色塔庙各界自然殊得妙好，如天树王其花开敷，佛放一光，我及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诸佛神力智慧稀有，放一净光照无量国，我等见此得未曾有，佛子文殊愿决众疑，四众恩养千人及我，世尊何故放施光明，佛子时答决而令起，何所遥益演施光明，佛座道场所得妙法，为欲说此，为当受记，是诸佛土众宝严正及见诸佛，此非小缘，文殊当知四众龙神监察人者为说何等。以是文殊师利与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传，今佛世尊欲说大法，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演大法仪，诸善男子，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碎放施光耳，即说大法，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欲令众生咸得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言思碎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以是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智，赐福有佛亦名日月灯明，赐福有佛亦名日月灯明，如是二万佛皆同一智，号日月灯明，又同一圣，圣婆罗多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字，明日月灯明，十号具足，所可说法初中后善，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无量意，四名宝意，五名增意，六名随意意，七名享意， 发明法义，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国领四天下，是诸王子文富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释舍王位，亦随出家，发大乘意，常修梵行，皆为法师，已于千万佛所植诸善本。是时日月灯明，佛说大乘经，明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说是经已，即于大众中结家夫助，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万陀罗花，摩诃万陀罗花，万殊沙花，摩诃万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以是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等，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以是如来放眉间百毫上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眉不周遍，如今所见，是诸佛土眉勒当知。以是会中有二十亿菩萨傲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谓因缘。是有菩萨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六十小劫不起于座，是会听者亦坐一处，六十小劫身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食倾，是时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日月灯明，佛于六十小劫说是经已，即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盘，是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多陀阿伽道、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佛受记已，便于中夜入无余涅盘。佛灭道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花经，满八十小劫，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指皆施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好曰求名，贪着利养，虽服读诵众经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号求名。是人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弥勒当知，已是妙光菩萨喜义人苦，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今见此碎与本无异，是故为喘。 今日如来当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以是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佛未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亦随修梵行。是佛说大圣经名无量义，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佛说此经已，即于法座上加敷座三昧，名无量义处，天宇万陀花，天古自然明，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一切诸佛土即时大震动，佛放眉间光，现诸稀有事，此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有见诸佛土以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色，施由佛光照，及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乾达紧那罗，各供养其佛，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如正琉璃中，内现真金像，世尊在大众敷衍心法义，一一诸佛土声闻众无数，因佛光所照，悉见彼大众，或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持正戒，又如护明珠，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等，其数如行沙，施由佛光照，又见诸菩萨深入诸禅定，身心直不动，以求无上道，又见诸菩萨知法直灭相，各于其国土说法求佛道，以是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其心皆欢喜，各各自相问：是是何因缘，天人所奉尊，悉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与为世间眼，一切所归顺，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世尊既赞叹，令妙光欢喜，说是《法花经》满六十小劫，不起于此座，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佛说是法花，令众欢喜矣。沉寂于是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盘，汝一心精进，当离于放日。诸佛甚难寂，亦劫时一遇，世尊诸子等闻佛入涅盘，各各怀悲恼。佛灭一何速，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我若灭到时，汝等勿忧报。是得藏菩萨于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其次当作佛，号曰为净身，亦度无量众。佛此夜灭道，如身尽火灭，分布诸舍利，而起无量塔，比丘比丘尼，其数如行沙，倍复加精进，以求无上道，是妙光法师，奉持佛法藏， 八十小劫中广宣《法花经》，是诸八王子妙光所开化，坚固无上道，当见无数佛，供养诸佛已随顺行大道，相继得成佛，转次而受记，最后天中天号曰燃灯佛，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众，是妙光法师时有一弟子，心上怀懈怠，贪着于名利，求名利无厌，多由俗性家，弃舍所集众，废忘不通利，以是因缘故，号之为求名，亦行众善业，得见无数佛，供养于诸佛，随顺行大道，具六波罗蜜，今见释师子，其后当作佛，号名若弥勒，广度诸众生，其数无有量，彼佛灭度后，懈怠者如是，妙光法师者，今则我身时，我见灯明佛，本光遂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说《法花经》，今上如本遂，是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助法实相义，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佛当与法语，充足求道者，诸求三圣人，若有疑悔者，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余。